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，第十集。十点刚过，拔营已告完毕，崖上收的收，捡的捡，恢复了之前的荒寂寥落，仿佛前两天的闹闹哄哄、人来人往，都是一枕黄粱，转眼不复存在。只剩下那只脑门上点了红点的小白猴，孤零零地坐在一大堆给他留的瓜果糕饼之间，愣愣看一个人下崖，又一个人下崖。孟千姿下崖的时候，他心有不甘地追了几步，却也只追到梯子顶，怯怯地探头下望，就再也不敢迈步了。他生在崖下的丛林间，这辈子走过最远的距离，也就是在孟千姿的驱使下上崖了。这已经是他世界外的世界，天外的天，再远的距离他就不敢走了。对孟千姿的不舍留恋，敌不过他对未知的畏惧。他在梯顶边缘处窜来窜去，吱吱乱叫，最后不叫了，蹲在那儿捧了根香蕉啃，呆呆的看潮水般的一群人没入密林。隔远了看他，像块猴形的蹲伏的石头。孟千姿回头冲他摆手， 回去吧，以后有机会我会再来看你。 心慈随着一干人往山下走，精神有点恍惚，没留神间脚下一个趔趄，差点栽了下去，幸好边上有人眼疾手快，一把攥住他胳膊，还关心了句， 没事吧？ 这声音， 心慈抬头去看，有点受宠若惊， 居然真的是孟劲松。这老孟啥时候改了性子，关爱起我来了？ 他不知道孟劲松这是被孟千姿训了。 金慈今早给我梳头发，手抖得跟得了帕金森综合症似的。我告诉你，金慈这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以后落下个疯呆痴傻都由你负责。 所以孟劲松不得不对金慈分外留意，见他没精打采，总觉得是已经吓出了隐疾。 没事吧？ 换了其他山户这么问，心思大概敷衍一声就完了，但来自老孟的关爱好比南极吹暖风，让他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子，身价都高了，必须郑重作答。 啊，没事没事，神经哪那么脆弱。 那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 还不是因为那个白小姐吗？ 早上因为连头都梳不好，被孟千姿打发走之前，他跟孟千姿聊过几句，虽说听不明白，但隐约得知白水霄是被那洞神吸耗掉了体内的水分，当成了对外联络的助推器。 你是没看见那白小姐出事之前一直在跟我讲，她和洞神之间才是真感情，她又看不上世俗情爱，觉得是讲金不讲心，觉得自己的感情才是超脱一切的。不瞒你说，有那么几秒我差点被他这说法给洗脑了，哪知道正说着他就…… 想起白水霄当时的惨状，心思不觉打了个寒噤， 就是觉得太讽刺了。 切，就是为这事儿啊。要么说大太监就是大太监，阴柔过甚，成天为了点情情爱爱的事儿伤春悲秋的。 这女人被男人骗这种事儿啊，分为两种情况。一种是男人骗女人，另外一种啊是女人自己骗自己。那洞神能真爱她吗？落花洞女这传说都多久了，这些年下来得出多少落花洞女啊，无非就是让洞神给诓来，给自己解闷办事的工具罢了。这事儿啊在我看来没什么好讽刺的，也不值得去伤感，究其根源是白水霄自己想的太多了。有时候啊，男人爱女人并不一定有那么爱，是女人脑补太多，纠集种种行为迹象，非认为这是爱的表现。 老孟，你这人怎么没点人味呢？ 很好， 嘴皮子这么利落，看来战斗力甚强，绝不存在什么疯呆痴傻后遗症的可能。早知道啊，刚才拉他做什么，就应该让他摔一跤，人摔得皮实点吧，那点矫情乱伤感的小心思也能摔掉点。嗨，男人嘛，说话就是这么粗糙，话糙理不糙呗。 说完就走开了，心慈原地站了一会儿。 怎么隐隐觉得老孟的话像在讽刺我似的，但到底讽刺的点在哪儿呢？没想明白。哎呀，成功的损了一把信大太监，暗示这是不是损得太含蓄了？感觉他那智商领会不了啊。真是近墨者黑呀，跟新大太监混熟了，居然也玩起这套向来为自己不耻的嘴皮子把戏了，哼。 所以孟千姿的那点得意很快也就索然无趣了，他举目四顾，想找找孟千姿走到哪儿了，以便赶过去陪着。正张望间，身后有人叫他： 劲松啊。 啊， 是裘碧影。孟劲松应了一声，三两步迎过去，又调整自己的步伐，以便跟裘碧影保持一致。裘碧影走得很慢，是刻意放慢的那种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就落到了大部队的后头，拉开了一段距离。孟劲松心头忐忑，觉得裘碧影这是有话跟他说。果然，又行了一段之后，裘碧影压低声音说： 劲松。 身边都没什么人了，其实完全没有低声的必要，足见要谈的事须得小心和隐秘。孟劲松也压低声音： 啊，您说。 不是跟你说过吗，小千身边出现了适龄的条件过得去的男人，要及时跟我们讲啊。 哦，是这样的，事出突然，教练跟千姿认识也没几天， 男女情事又不是搭架造屋，众斗波道，一定要经过个寒来暑往才看得出来吗？有个词叫一眼万年，我觉得是夸张了点，他基本上看个几眼有没有感觉心里还没个数吗？ 他们起初啊一直有冲突。 很好，起初有冲突，这才几天已经化解了。我告诉你呀，同生共死一次，那交情胜过平淡度日三年。用你们年轻人的新潮话讲，那叫不可替代性。给你送花，请你吃饭，向你献殷勤的人不难找。从火场里救你性命，陪你下崖，一起剖胆的人，这辈子能遇到几个？千姿活到80岁都会记得，有一年他下崖差点被着了火的蝙蝠群给害死，是江恋救的他。 没错，不可替代性，连那群着了火的蝙蝠都有不可替代性，人这一辈子能遇上几趟这样的凶险呢？势必记忆深刻，没事儿就会拿出来回味。那一次啊，想想就可怕，被数万只着了火的蝙蝠围着，差点就回不来了。 啊啊，对，五姑婆说的在理。 哎，你呀，多长点心吧。 裘碧影想再说他两句，但看他那副恭敬赤诚的模样，又不忍心说了。这些年孟劲松勤勤恳恳，处处以孟千姿为先，是人人都看在眼里。江恋下山时本来是想和神棍一起走的，但这种爬山下坡的事儿，体力不同的人永远没法同步，也不知怎么的就和柳冠国结了伴。和柳冠国相处没什么压力，江恋愿意和他同行，一路说说聊聊，时间也就过去了。中途聊起裘碧影，柳冠国觉得这位五姑婆对江恋挺欣赏。 哎呦，一大早就让我领她去找你，不错呀，江小哥， 咱们吴姐很少这么看重人的。 原来在柳冠国眼里这是看重，哼，不过也没错，这世上有些看重是为了招揽，而有些则是为了防备。孟小姐都管他们叫妈，是感情特别好吧？ 那可不，从小轮流放在身边养的，七个呢，都是母女的情分。 那哪个是亲的？还是说我不该问？那我不问了，你就当没我没问过啊。 哼，柳冠国愣了一下，这事儿在山鬼间确实不常提起，但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很多人都知道。本来不想说的，但江恋很知理，他又觉得说了也没什么。 这个嘛，哎，哪一个都不是。哎，不过你别多想，亲妈也在，活得好好的呢。只是山鬼有个说法，孟小姐这样天赋异禀的，不该由她养，只不过是借她一个肚子出事，所以啊，确认了之后就抱走了，让姑婆们养。 她亲妈，这也愿意？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？生出个山鬼王座，那是多本事的事儿啊！再说了，姑婆们也没亏待她呀。 那孟小姐知道吗？ 知道，小时候不知道，大了就知道了。 哦，那她没回去找亲妈？ 哎呦，嘘。 柳冠国四下看了看，垂在身侧的手朝江恋悄悄摆了摆，又是清嗓子又是装着看路，直到离得近的那几个山户都超过去了，才又回答他：“ 没找，坚决不找。我听说，咱们这个孟小姐啊，犟得很，是那种，你不要我，我也绝对不去找你，大家各走各的的那种。” 江恋沉默不语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来，想看看孟千姿走到哪儿了。看到了，跟孟劲松和裘碧莹走在一起。大概因为身边都是亲近的人，步子轻快得很，也不知道说到了什么开心的，乐不可支。江恋看了一会儿，又收回目光。他想象着孟千姿十多岁时，瞪着眼，横着眉，眼圈泛红，却寸步不让的样子。 不着，就是不着。 没错，那确实是他。到了山下，依着先来后到陆续上车，先到先发，也顾不上去等谁。江恋仍和柳冠国同车，这一带是真偏，车开出去足有一个来小时才陆续见到人烟，不过显然不是汉人。男人的穿着倒还好，女人的服饰就卓兰衣，穿黑底白花的裙子也就不说，最奇怪的是头上的帽子，色彩缤纷且花哨倒也正常，毕竟少数民族喜欢一股脑的堆砌浓烈色彩。怪的是尺寸，奇大如同圆扁，形状也蹊跷，像倒置的斗笠，头顶那一块是挖空的，也就是说这帽子戴上去脑顶依旧凉飕飕，该淋雨淋雨，该暴晒暴晒，没得遮。 这不是苗族吧？ 哈哈哈哈，你们外地人呐，就只知道湘西有苗族、土家族，其实我们这儿的少数民族那可多着呢。这是瑶族的一支，叫花瑶。 说话间，车子已经在一个很古旧的寨子边停下了，前车有人吆喝：“ 哎，到中午了，这儿歇个脚吧！”啊， 山路太颠，车上人全胳膊缩腿的，早累坏了。闻言纷纷下车，高处几辆后车还在山路上慢慢吞吞下行，压后的是裘碧影那辆机车，别看只两个轮子，引擎的轰鸣声可是比四个轮子的都还声势浩大。寨子不大，没围墙也没寨门，黑顶黄木板房零落的分布于山间， 进出的寨民跟路上看到的那些人服饰相同，看来这是一个花窑寨子。江恋注意到寨子周围有不少古树，树底下或有供奉的小瓷碗，或有没烧尽的香头，这树一看就是受祭拜的。 这有窑家的地方必有古树，这是花窑的风俗，再多的我也不知道了，你得问沈万古，他婆娘是姚家人。 再等了一会儿，后车都陆续到了，这寨子口便显得拥挤而又热闹，有人就地嚼干粮喝水聊天，有人进寨拿钱跟寨民买些土制的腊肉、金银花、油豆腐什么的，还有人纯观光进寨看稀奇，时不时来个自拍或他拍。江恋这时才看到神棍，他站在道边背着手，一脸严肃，眉头紧皱，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。身后不远处站着二婶，沈万古还殷勤地上前给神棍递了瓶拧开了盖的矿泉水，见神棍没反应，也没出声提醒，只是又默默地退了回去。神棍这脸色还真是跟眼前这一派安乐祥和格格不入。江恋站过去， 哼，你这脸色是谁欠了你钱不还吗？ 神棍思绪被打断，不满地看了他一眼。 我这儿正思考问题呢。 还思考？事情不都结了吗？ 哎，小恋恋，不是我批评你啊，你缺少钻研的精神，了结了吗？远远没有，在我看来，事情才刚刚开始。九重山下的那间石室里，有一大块石壁上是结绳记事，这个究竟该怎么破？小恋恋，你可得赶紧贴上你的眼睛，把那样子原原本本的画给我。还有啊，为什么我拖着山胆的时候，这脑子里会出现古怪的画面呢？山胆跟箱子，还有龙，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洞神是监视山胆的，结绳记事至少是在黄帝年间或者更早，那由此推测，那山胆多半也是那个时候放进去的。那洞神呢，他会不会也是黄帝时期的人呢？到底是谁看守山胆是为了什么？他又在向谁报信儿？哎呀，太多谜团了，简直是让人焦头烂额呀。你居然还说这事情都了结了。 有道理，是我措辞不够严谨。挺认真的嘛。 那当然了，我现在身为三重联办，责任重大，就是得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，把这些个疑难的谜团一一的破解。不是我跟你说啊，小恋恋，我其实啊，我都不想当，是他们非得拽着我请我帮忙。你这，你说 聊不下去了，那你继续认真思考吧。啊，不打扰了。 江恋抬脚就走，其实不知道要去哪儿，于是信步朝着寨子里去，就当观光了。神棍有点错愕，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 好像是隐约听说了点儿。三重联办只保留了我的，也就是说，小恋恋已经不是了。糟糕，我还跟人家显摆自己是三推四请了之后才上任的。哎呀，这不是往小恋恋那颗年轻的还不太耐受的小心脏上戳刀子吗？ 神棍赶紧追过去。 哎，小恋恋，等等你老哥哥。 沈邦和沈万古已被指派为神棍的专用助理， 职责由先前的戒备监视转成了保护和全力配合。眼见神棍追出去了，哪还有不跟的？几个人你撵我，我追你的，都进了寨子。寨子里比想象中的更日常一些，寨民们并不封闭，屋前屋后多了这么多外人，依然自己忙自己的。有不少上了年纪的女人搬了马扎坐在家门口，手里拿着黑布，忙着穿针引线绣花样。江恋不觉停下步子去看，其实那些花样比起苏绣锦绣来是粗糙多了，胜在自然拙朴。而且一般绣花手边都会摆个绣样，但这些女人并无参照，却头也不抬，照旧绣得手不停歇。神棍气喘吁吁赶上她，生怕有意就此出现裂痕，殷勤地找话说： 哎，小恋恋，他们在绣花。 这不废话。 江恋没搭理他，沈邦和沈万古也赶到了。沈万古积极表现着： 坤叔，这儿的事儿问我，我知道的门清，我老婆就是姚家人。 是这儿的？ 不是，他早两代就走出大山汉化了，这种是土生的，还保留着很多老规矩。瑶族分支多着呢，按照穿衣特征，有白裤瑶、青衣瑶、红头瑶什么的。这个寨子是花瑶，花瑶啊特别擅长绣花。 哎，少数民族吧都喜欢绣花，要么绣花要么编织，人家擅长这个。 沈邦恨自己没个瑶族老婆不能侃侃而谈，但仍然积极发言。沈万古瞥了沈邦一眼，觉得他言之无物。 也好，这样我一开口那都是干货，更衬托的我比较博学。说来也怪啊，你说他们是瑶族吧，他们跟其他那些瑶族又完全不一样，瑶家都是供奉盘王的，但花瑶连盘王是谁都不知道，他们多祭拜古树山石。叫我说呀，是当初少数民族划分工作做得太笼统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